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伐。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嗱，嗰、那个叫做系蒙面法啦，其实都而家透过呢一个紧急法，其实都立咗差唔多两个月噶啦，其实系，咁啊十月一号去到而家，十月一号去到而家，咁啊差唔多两个月啦。咁咧就呢、這个阿毛哥咧，咁啊之前就其实连同一班律师啦，就搞司法复核啦，系嘛，即系其实而家最后尾咧，咁啊高院就裁定违宪咁样样。咁啊违宪，点解违宪呢？好简单，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原因啦。其实就系因为嗱，你嗰个叫做系紧急法，其实本身你基本法已经有规定咩时候咩情况为之紧急，边个先至有权去确定紧急咧？其实个状况咧，其实就系个中央政府嘅啫，其实就系、是、咁基本法有规定，既然嗰个权喺中央政府啊，咁特区政府又冇权搞呢个紧急法嘅，其实 唔系。同埋你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如果你立呢条法，你系跨越咗成个嘅三权分立嘅制度， 即系你一人独裁咯。呢个特首， 你唔需要立法会通过嘛？ 系 嘛、 啊？ 立法会都俾你控制咗噶啦，你都唔高呼佢。 同埋你今次你实行起上嚟，你讲到明咁，而家唔系紧急状态啊嘛。 嗱，除非你宣布香港系紧急状态。 啊，但系就算宣布都唔系你宣布，系中央自己直接宣布，个责任喺中央度。 基本法八条， 即系呢个好简单，呢、這个就系、是。咁所以咧，呢、這个喂，其实我哋怎自字面解都知道佢违宪。咁好啦，喂，你作出咁嘅判决之后，咁其实就当然成个社会啊嗰个反应都好大啦。尤其系法工委嘅讲法啦，咁啊法工委嘅讲法就礼拜二咧，佢好好笑，即系呢啲真系叫贼佬试沙煲。贼佬试沙煲系啲咩咧？其实佢又讲啲说话咧，就其实都唔系以法论法。佢话有啲人大啊，有啲全国人大啊，表示强烈不满、啊。喂，大佬，即系喂，我喂有啲人好嬲啊，咁样样，喂，有啲人好嬲，唔代表佢样嘢系合唔合法噶嘛，大佬啊，就呢啲就叫贼佬试沙煲，咁佢都唔系讲法律嘅，咁啊之后佢就话啦，喂。即係包括呢一個緊急法在內嘅原有法律，係嘛？即係連同咧，即係其實除咗同基本法相抵觸，或者經呢一個立法會作修改之外，就予以保留。咁事實上已經同基本法相抵觸啦嘛，係咪？咪就係同呢一個基本法十八條抵觸咗咯。咁而家咪話違憲咯，就係咁簡單啦。咁你當然啦，其實你林鄭咧，其實呢個嘢咧，其實又係一個扯線公仔，人哋話做咪做咯，係嘛？即係其實 即係證明一樣嘢，即係從呢一次法工委咧咁大嘅反應咧，就係、是、喂呢單嘢咧，即係唔蒙面法咧，其實中央落 order 要做。 呢啲咪就係嗰個所謂全面管治權啊，係必然撞板嘅道理咯。嗱， 喂，咁啱咁巧，今次嗰個法官叫咩名啊？喂， 嗰、那個叫做阿毛同佢好熟，嗰、那個好熟嘅， 係咪姓林嗰、那個係咪？好似話 唔係， 唔重要啦。今次嗰個法官咧，就真係揸住個法律嚟走去判嘅話，喂，頭先我都已經break 嘅時候喺度講啦，其實係仲大鑊過反送中條例，因為你係對香港成個嘅法庭啊，成個司法制度嘅審訊咧，係一巴打落去。咁以後我點判啊？我判乜嘢啊？我系咪法庭系咪需要个党委书记喺隔篱？跟住我跟住你点判啊？ 因为法工委之后讲过一句说话系仲离谱嘅，佢就话有啲人大就好不满啫，我老细好唔妥、啊，后面有啲人我啲僆好唔妥、啊，吓揸晒呢啲玻璃樽、啊，已经系咁。佢跟住就系话呢一个咧。即系特区行政，唔系即系特区嘅法律系唔系符合基本法咧？只能由人大常委作出判决同埋决定啊嘛。喂，事实上就唔系只能由人大常委作出判决同埋判定。 喂，日日 之前啊，你99年嘅时候啊，呢个终审法院已经系对呢一个基本法24条系咪就作出咗裁决啦？系咪违宪啦？ 庄枫原案 咪就系咯。喂，已經有噶嘛？我哋翻查歷史係好容易睇翻噶嘛。 過去嗰22年嚟，基本上日日喺個法庭嗰度，如果係有涉及到你呢個基本法嘅問題，法庭都係詮釋緊噶啦。如果唔係，我哋嗰啲政治官司點打落去啊？喂，我哋都係揸住個基本法話，即係市民有集會結社嘅自由嘅啫。喂，我唔係揸住呢度，我有咩噏啊？跟住就係話，因為你基本法裏面涵蓋咗呢個國際人權公約啊嘛。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啊嘛，喂就是、要求個法官去詮釋呢一樣嘢啊嘛，喂仲有 所謂人大的釋法，其實他已經是即係偷了雞的、嗯、以前的講法，第一是涉及國防外交， 嗯、 第二在判案之前，由這個、法官，通常都是終審庭、嗯、就是提請人大去解釋一下這件事，因為我有模糊的地方，同埋涉及國防外交的大佬。喂，這個跟國防外交有什麼關係啊，大哥？好啦，唔緊要，因為你都識咗好多鑊㗎啦，你都無法無天㗎啦。喂，呢一鑊係咪大鑊過送中條例？ 嗯。 喂，你係一手摧毀咗香港嗰個成個法治嘅制度㗎咯喎，係咪？即係正如頭先我講，喂，你使唔使擺個黨委書記喺側邊喺判之前問一問你究竟應該點判啊？ 嗯。 係咪？判幾年啊？咁唔使搞㗎啦。 但而家政府就好撲街㗎啦。咁就呢，我諗係即係因為協於呢一個中央政府嘅壓力啦。咁啊，而家咪就係搵，即係喺度同你拖時間囉，喺度話即係要求呢一個法庭呢，就係暫緩去執行呢一個咁樣嘅違憲嘅裁決咁樣。 唔係，佢如果法工委今次咁樣噏完之後， 你又真係咁做，咁你真係怕嬌咗佢啦。 即係你都嚇死， 有冇司法獨立啊？ 你而家嚇死佢啲法官。 係啊。 嗰啲法官咧，唔係個個真係有咁有吉屎嘅咋？ 係啊， 喂，以後喺呢啲個問題上邊，就個個咧就係、是、緊跟中央嘅路線。 唔係，但係你睇下2016年，喂，即係呢一個宣誓案嗰個釋法，喂，班法官其實已經全部冧曬啦，之後再嚟一大堆唔公平嘅判決。喂，佢其實去到而家，即係只不過係法庭覺得喂踩，即係你踩到我上心口，我冇得唔反應 啊 嘛。 即太难咧，系判你赢啊，大哥！ 嗯、 即喺个蒙面法嗰里边，头先 Anthony 已经解释咗简单啦。第一，你取代咗立法会嘅立法权；第二，喂边个你都唔系一个紧急嘅状况，喂点可以用一个紧急法嚟通过法例嘅咧？ 唔系，因为 如果你话过立法会，怀念你都系多数噶啦，喂咁又唔同喎、啊，系嘛？虽然你话外国好多国家有啲有啲冇。喂，咁但系人哋话晒都系个民主社会，喂，你连嗰个你都唔做，咁你就谂住可以过到关啊？ 嗯， 喂，其实系好难过到一个正常嘅法官噶，系咪？ 唔系，咁你而家你就系因为其实系两年前嗰个叫做一地两检嗰个人大决定嘅案例，系令到佢哋啦，即系令到中央啦，就叫做系步步进逼啦，即系喂，连人大决定都得咗，唔使释法啦。因为其实本身释法系一个机制嚟嘅。而個機制呢，你點樣都係要即係由呢一個終審法院去提請嘅，其實係即係你係步步上訴㗎嘛，其實係你有走入完曬程序先至可以容許你釋法㗎嘛。咁但你而家唔係，你而家係即係叫做係偷步，甚至乎呢，嘩，即係我見到你開始有個上訴嘅念頭呢，就即刻釋咗法先啦，係咪？咁所以你變咗就係話一地兩檢，你見到人大常委佢做個決定就係話哦，咁就符合基本法嘅，咁跟住呢個法官又判咗，喂，即係係啊，咁法庭啊冇权啊去推翻呢一个人大嘅决定啊，自己认输，自己认低话，其实今次个法官其实都系做翻个正常嘅裁决，其实坦白讲系，即系因为你嗰个是非太过明显啊，真系，咁所以你而家你变咗就 系 话 好难咧，吓系判呢一次咧系政府赢， 系啊，你完全系绝对嘅指鹿为马嚟噶嘛，呢样嘢系，即系你而家系逼嗰啲法官咧指鹿为马。你咁样去做呢，喂，即係其实你而家嗰个法治真係玩 Q 完，咁你而家你法工委你鍾意就係话喂特区政府係咪即係呢啲咁样嘅法律就係得人大先至可以解释嘅话，喂，咁你已经系冇咗司法独立㗎啦，你样样嘢呢你都系考虑个政治需要，然之后作出个判决啊，睇下人大諗乜嘢，咁个个而家就系嗰啲法官呢就要諗政治而唔讲法治啦，有政治唔讲法治。 你单单呢都是被杨振权判咯， 啊， 仲有陈庆伟嘅 一股歪风啦，下下都话吓， 系咪啊？今次你揾到啦，系林文汉啊嘛，今次 林文汉啊，系嘛， 系咪？佢都系副庭长嚟嘅， 嗯， 喂，同埋喂，你睇到马道立啊，冇得继续做咧，佢都系65度啫，冇得继续做终审法院嘅大法官，你已经知道大镬噶啦， 嗯， 即系香港嘅法治咧已经已死噶啦，俾你听。 嗯、 即根本冇人能够制衡得到成个行政机关，冇、 嗯、 人能够透过呢个法院咧去捍卫自己嘅权利的。所以话说回来，即点解啲僆仔或者后生仔女喺理工死都唔肯走？ 死都唔肯行出嚟嘅原因就係真係驚你個暴動啊嘛。而真係喺呢個咁樣嘅法庭嘅制度裏面呢，被告入嘅機會係非常之大啊嘛。跟住就重判嘛，真係可能隨時係最高刑罰十年啊嘛，大佬。 唔係，除咗驚你告暴動之外，其實你而家你見到啦， 連出境都有問題啊，大佬。 出境都有問題㗎，即係你 俾你影咗張相，抄低個身份證。 係啊，咁你嗰樣嘢又係離譜啊。因為咧，你而家叫做係即係禁止出境嗰樣嘢咧，其實係 court 即係法庭 先至可以 做噶嘛，先至可以判你。喂， 喂，佢真係蠱惑喎、啊。你一出境嘅時候，佢即拉。即拎你上庭，即系佢偷鸡。 唔系，其实佢真系等于就系， 即系正如头先你讲嘛。原本如果我哋去差馆报道嗰啲，系冇收到护照噶嘛，亦都冇权收我护照啦。我系随时可以出入境噶嘛，直至到上到法庭，个法官嘅保释条件包括钱，包括可能人事担保，包括宵禁系嘛，同埋收起咗个护照，唔俾乱咁走咁样，即系惊你弃保潜逃。喂，而家佢蛊惑、啊。登記咗身份證，影咗張相嗰啲，全部都唔俾出境。 嗯， 即係話驚咩咧？你包仔走去台灣， 嗯， 或者走去德國， 嗯， 走鬼咗去， 啊，唔出奇一啲都。 咁而家真係我哋搞咩啊？ 啊， 咪黃雀行動咯，點解唯有？ 真係坐大飛啦！ 咁啊，當年黃台陽真係咁樣做啊嘛，大佬。 又坐大飛咯嚇，即係你唔即係冇噶啦，即係有冇護照一樣噶啦。 唔係，所以我理解嘅，再諗深一層。经过今次呢个法工委咁样去批判，即系香港嘅法庭，点解我哋嘅后生仔已经系即系视死如归，咁样去反扑咧？咁样喺咁样嘅社会嘅气氛里边，系要咁样反扑，亦都咁唔相信呢一个嘅司法制度嘅情况之下，喂，唯有走嘅啫。喂，如果我有仔，我而家都劝咯。如果佢真系影咗张相，登记咗个身份证。哎、走咗好过啦，无谓陪你癫啊，大佬、 啊。 喂，但系点解我哋唔走就系因为我哋确实系好多人太喜欢呢个地方啊嘛。 系啊， 走容乜易啫？ 生活咗咁多年， 系啊，呢、這个即系先系自己喂主场嚟啊，大佬，系我哋主场嚟噶。即系呢个我即系我觉得呢个唔系话净系我哋啊，而家系连咧呢个啦。即系走翻去北京嘅陳秋實啊，之前嚟過喺818嚟過香港啦，參與個遊行嗰條友啦，即係大陸嘅律師嚟噶嘛，而家俾人吊銷個牌照啦，佢都話喂大佬，喂即係中國都好多人話移民喎，大佬，但係我即係呢個地方係我重要，如果我自己移民咗嘅話，咁咪俾你一班友，即係其實係嗰班華人全部作主係咪？即係你而家我香港人唔甘心就係一樣咁嘅嘢啊嘛，係咪？你走咗之後，你仲你點樣光復香港咧？ 光復唔到㗎啦， 係啊， 個制度只會越嚟越崩壞嘅咋。 係啊， 喂，所以你嚟緊即係不厭其煩，再提醒大家喺唔同嘅節數裏面，喂，24號嘅區議會選舉，係關鍵一節。俾我哋守唔守理工啊，守唔守中大啊，霸唔霸路啊，系更关键。 同埋你而家， 因为要 prove 翻俾人睇，我哋过去嘅行动系 legitimate 嘅，系有民意基础嘅。喂，如果输咗，就真系乜都冇，就真系输噶啦。区议会呢一役，喂，佢搞咁多嘢，咁多阴谋，咁多幕后嘅部署，其实就系瞄准紧呢样嘢。佢连啊！美国过唔过民主人权法案，佢都已经 control 唔到啦，亦都冇所谓，因为佢觉得呢个系 stage one 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列名单嘅时候，只要装模作样，求其十个八个，只要嗰啲友都唔去美国嘅，或者根本就冇资产喺美国嘅，咁咪求其攞啲友嚟即系制旗咯，咁咪美国佬又可以做到嘢，系咪啊？佢亦都冇太大影响。喂，但系11月24日嘅民意战。就反映到我哋有冇吹大我哋嘅遊行咩100萬啊200萬啊有冇吹大啊喂你200萬人出嚟遊行你都贏唔到個區議會選舉你唔係講少係嘛咁即係話冇200萬啦、你300多萬選民咋嘛你最多咪60-70%投票率咁咪大概係200萬到啦咁你都唔係 overwhelming 贏佢嗱，而家我調低咗個標準啦，本來我以為係好容易贏噶啦，而家我調低咗啦， 64， 你贏超過一半，我都當贏啦，大佬，嗰度幾多席話？ 400多500席， 係嘛？你贏超過一半啊， 我当赢噶啦，大佬 200-0， 系咪200-300直当赢噶啦？ 即系尤其是元朗嗰啲，大佬你经历过721，系咪先？ 喂，所以大家即系无论如何，即系搞咗咁多个月，我哋差唔多接近半年啦。喂，就系呢一役噶啦。 嗯， 赢就赢，输就输噶啦。 嗯， 输咗咧，就真系大家执定包袱啦，可以。 嗯， 不过我就唔知点执啦，大佬，唔知执乜鬼嘢啊，大佬真系。 嗯， 你输咗，证明嗰句即系我哋完全系冇民意基础啦，证明我哋嗰半年系够搞啦，乱、搞一通啦。 但我觉得你又唔需要太担心呢样嘢噶喎，你见到而家即系疯狂抹黑嘅话，咁其实佢 仲有机会啊嘛。 系啊，即系如果佢咩都唔做，仲懒君子咁样嘅话，你反而先要惊噶啫。 佢而家$2邮票啊，都寄上我哋屋企啦。去抹黑我哋想投嘅人啦，大佬，我唔知佢 swing 咗几多啊，大佬。 唔止，咁你 喂几千户啊？ 佢呢啲呢度一嚟啦，你仲有发嗰啲短信咧 ，SMS 啊，惊你收唔到添啊，其实系。 系 啊。咁啊，即系叫你系咩啊？咁唔系同你讲，唔系话你嗰个对家，话你个对家啊，即系咩？可能系资助啲黑衣人喺度搞破坏，系嘛？佢讲嗰啲唔使负责嘅，其实系。 喂，啲 SMS 啊，佢仲要即系惊死你 track 到佢咧，嗰啲咩印度 number、巴基斯坦 number 嚟噶， 系啊， 真系噶，+91加+92咁样噶。 系啊，好 Q 多呢啲乜嘢噶？其实我之前都收到好多啲咩境外 number， 系咁狂发信息过嚟，咁做乜鬼嘢系嘛？ 所以咧，嗱，我哋睇翻今次區議會選舉又好，睇翻今次即係法工委嘅發言都好啦。 嗯， 其實係真係癲咗嘅。 啊，即係打橫嚟咯，其實係。 喂，香港嘅制度咧已經係崩壞到去一個階段咧，我都唔知仲有冇得救。 啊， 喂，主觀期望就希望有得救啦，所以我哋先至提出五大訴求啫。 嗯， 喂，其實唔係幫我哋香港人咁簡單，係幫緊你老共去實踐緊一國兩制啊，大哥。 嗯， 做好做醜，大家做一場戲，喂，你真係可以唔好話你100%啦，我而家都冇要求咁高啊你。 嗯， 大佬你打個6折打個7折我都殺你啦，大哥。喂，香港人都殺啦。 你1.1一國1.5制嘅邊度有啊？其實咧， 喂，而家真係冇啊！而家0.5都冇啊，仆街。仲衰過大陸啊！而家。喂，而家你曬路喺條街度，唔係衰過大陸啊？喂，嗰啲都係城管啫，城管都有控制下，大哥。 咁冇辦法噶嘛，高幹子弟都真係參與抗爭啦。咁我唔用更加緊嘅 standard 去到對付你，咁我可以點啊？ 朱桓啊，係嘛？即係朱鎔基個孫女啊嘛，即係所謂 爭啲漏講呢樣嘢。我覺得曾鈺成嗰場戲咧，都係一個部署。 嗯， 曾鈺成，你個人一個建制陣營嘅人。今次咧，基本上咧就系为成个建制拉票噶嘛， 嗯， 系嘛， 嗯， 阿张达明又同佢戆居居走入去，会得，唉，吹象啫， 唔系君子欺其以方，不嬲，你要知道， 咁佢 因为 佢君子， 嗯， 系嘛，喂，原来佢系揾人，我觉得嗰个都系藉口嚟嘅，唉，你当系朱鎔基个孙女啦，或者唔系都好啦，喂，佢敢入去做一场咁嘅戏，带人走，系嘛？我哋10万人啊，以上啊，长春围城啊，理工围城啊，我哋想救都救唔到啦。 嗯， 就俾你曾鈺成攞个 credit， 系咪瞄准紧24号投票啊？ 哦，唔系，其实佢嗰个咧，阿曾鈺成佢做嗰样嘢啦，其实系一个热身嚟，热身系在于咧，佢而家佢提倡嗰样嘢就系18岁以下系可以做特赦。咁然之後咧，咁佢嗰個特赦仲要分階段嘅。咁佢話就係話要劃界，首先就係18歲以下啦。第二就係話咧，喺作出個特赦之後咧，之後再去即係犯罪嘅，咁就冇得特赦。咁啊意圖咧就其實可以做咗 分化 之用，係啦。咁其實佢係為呢一個咁樣嘅特赦嘅主張咧，就做一個咁樣嘅熱身，即係理工大學呢一役就係、是。其實理大就係啊嘛。 唔係學共產黨整風運動所講嘅因別同埋搶救啊嘛，搶救嘅意思就即係話，喂佢覺得即係太細個嗰一啲，咁咪飛歐咗佢咯。大問題即係。然后因别嘅意思就话后面嗰一堆，喂，系摆到明系反对共产党嘅死硬派嘅，全部都要重判啊嘛，即系个玩法就系咁样嘅啫。咁至 同埋你要试比较一下咧， 理工同中大呢一役咧，即係講開就講啦，係、有分歧嘅。 嗯， 因為點解咧？佢喺中大咧不能夠控制得到咧阿段巴。 嗯， 佢真係出嚟頂啊嘛！雖然佢遲咗一日㗎啦，都已經星期二都要出嚟頂啊嘛。 嗯， 企喺個學生嗰邊啊嘛。今次理工嘅校長嗰條契弟叫咩名話？ 滕錦光。 嗰條咁嘅粉腸，係嘛？佢根本就係共產黨嘅人嚟㗎啦，好明顯啦。是前日先出嚟系嘛？ 系系啊，佢做叫 尘埃落定咁滞啦， 佢都系叫人自首。喂，大走一步先至叫人哋，即系先至喺度讲埋啲废话。 自咩手啊？嗰度、大佬， 唔系因为其实 我行得入理工，我自咩手啊？ 嗱，坦白讲，留得最后嗰啲啦。其实你话佢勇武咩？你话佢系最精锐咩？未必嘅，因为最精锐嗰啲咧，一系就拉晒喺即系前线就俾你拉晒啦， 一系走晒， 一系就走晒，因为佢哋叻啊嘛，讲真就系嘛，咁有啲有多系即系做忍者龟走埋添啦。其实不过郑锦满系就冇咁好彩啫，其实就系系嘛，咁亦都其实你见到。即係有好多遊繩啊，同埋你而家嗰啲咁樣。 喂，你見到一幕幕嗰啲咁樣嘅、即係景象 啊， 遊繩啊， 爬欄啊， 透過嗰啲坑渠啊， 係啊，忍者龜咯嚇。 喂，大佬，我哋香港變咗個咩事 啊？ 大佬，咩叫自首啊？ 啊， 你夠撲，你咪衝入去理工拉人咯，係咪啊？你咪衝入大學咯， 嗯， 連守條海底隧道你都守唔到。全香港成百个地铁站你都守唔到。 其实嗱，佢你话佢 人又拉唔到。 土伯，你话守唔到又唔系喎，其实因为咧 佢守条毛啊。 唔系嗱， 喂大佬到今日啊，我哋都过唔到海底隧道。 刻意唔解封啊嘛。 嗱，你礼拜二咧，礼拜二打噶嘛，场仗系上个礼拜二打噶嘛，即系打大学系上个礼拜二开始打噶嘛，就系第一日嘅礼拜二咧，就系打呢个中大同埋呢一个城大，大家记得嘅就系打中大同城大，但系其实咧。你知唔知？其實佢雖然冇打你，但其實已經係報咗重防咧，就擺曬喺條橋嗰度噶啦。嗰啲差佬係啲喂，禮拜一、禮拜二嗰日， 我覺得咧，理工嗰一日係有少少放水。Otherwise 唔會有咁嘅結果。 即係 再加埋嗰個滕錦光啊，你先配合做到呢個局出嚟嘅，呢個服出嚟嘅。好啦，到今日隧道都未解封。喂，嗰条隧道系全香港最重要嗰样嘢，你要守啊守唔到，解封啊解封唔到。如果得翻几廿油，我当你个讲法啱，有百几油喺入边，关嗰条隧道咩事啊？而家你咁样违法，你唔系为咗选举，你唔系为咗翻盘， 唔系咁佢党铁都咁做啦。佢党铁啫，点解要发脾气？点解要唔开通翻嗰啲咁样嘅闸机啫？ 永远 排队啫。 嗱，我扫过一次啦，过去。在法庭里面有几多个告过是因为搞地铁的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真的没什么、我记得一单就是好像360啊优品360有两个靓仔靓妹是告上法庭的了、地铁我真的没有印象、 即是你说装修那些嘛 是啊 装修地铁是没有的但其实为什么喂你而家好笑嘅，因為你而家你 喂掟隧道都冇啦。 你禮拜日咧就你禮拜日選舉日咧，你就鄧炳強就話禮拜日咧就其實會揾啲差佬就住即係住喺個票站嗰度高調巡邏。 你住喺個票站托咩？ 嗱，好啦，你喂，如果你連呢一個即係地鐵站你都保唔到嘅話，你點會保到票站啊？ 喂，同埋喺票站裏邊冇乜用嘅啫，你應該係出邊啦。嗰啲位置啊，大佬，我哋准备行紧入去嗰啲啊， 即系排嗰条 Q 咯。 但系俾晒剧本你噶啦嘛，喂，你谂下，无论林郑月娥定聂德权，佢都讲咗，即系押后选举个必要条件。喂，大佬，有人攻击票站，即系突然之间，阿选举主任就去唔到票站，或者就出唔到票站。喂，讲晒有剧本噶啦，即系争在系大家用啲咩 option 咁解噶咋？ 我嘅估计咧。始终咧都有十个八个票站咧出事，而呢啲票站咧，随时压一个礼拜之后咧，屌你票箱都换埋。即系我用翻我上一个礼拜嘅谂法啦，大佬，而家已经系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嗰个毛嚟。 唔系你有军警喺度驻票站，呢啲画面就本身就系伊拉克见到噶啦，系啊， 咪就系嗰啲咁嘅地方先见到咯。所以票箱同你换埋佢， 你預咗佢咁做啊？ 衰過馬來西亞 啊！即係如果你搞到下個禮拜，即係嗱十個八個票站，我嘅最低估計就係、是、出事 的。其實最可能你所講嘅一定係嗰啲鄉黑地區噶啦。你諗翻轉頭喂，嗰啲地方喂要求獨立調查呼聲最高， 唔係好簡單嘅道理，即係大家諗一諗。如果我哋真係想共產黨輸，建制派輸嘅話，有乜理由我會搞個票站啊？我明知我而家形勢係好噶嘛，戇鳩嘅咩？我明明贏自己輸啊！ 嗯， 所以一定係你哋做嘅。如果停票站嘅話，都唔使諗啊！屌， 嗯， 佢一定搞十個八個嘅 ，at least， 嗯， 跟住搞到大家恐慌啊！ 哇，嗰晚就唔使瞓啦，屌！ 喂，共產黨啊，如果佢真堅搞啊，咪好似上個禮拜日咁， 嗯。 是咪周街石咯，是咪周围放催泪弹咯，跟住停票站咯，头条毛啊、 嗯、 我哋投咩呀，但肯定係你做㗎啦，原本我有机会赢嘅，戆居呀我。 我而家见到连登嗰啲人都冇话即係其实今个月今个礼拜要做啲咩，其实亦都话要 休 兵啦，休兵啦，要休兵啦。 五六日啊嘛。 係呀，休兵啦，其实已经係要。 係咪、啊、你估到佢㗎啦。 係呀。 計咗條數，迫於無奈，11月24日一定要搞。 唔係，其實你就算你見到， 所以佢一定要出呢啲咁嘅招數。 你見到過往咧，其實嗰啲即係叫做咩啊？嗰啲焦土派啊，嗰啲本土派啊，佢講嗰啲言論啊，就喺度話咩？屌嗰啲票債、血債票償啊，嗰啲咁嘅嘢咧，其實 佢部署咗㗎啦。 而家唔係，其實而家已經冇咗呢啲咁樣 冇咗 effect 啊嘛，已經、啊、 即係已經唔講啦，已經唔講啦。即係大家都喺度講 ，even 壽司達都叫人哋去投票啊，大佬 係嘛？咁跟市場啫、 啊，即係睇市場啦。呢樣嘢就係、是、 俾人孖到。飞起啦、啊、大佬、 啊啊、 喂好啦休息一阵转头返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